Thank you.

Oh, 们的草原啊。 树荫里有棵释迦香。 黄油马蹄踏不上根，黄骠马呼唤着蒙古勇士，黄骠马浑身都是力量，米那达。黄骠马死于这山巅，黄骠马蹄踏破山岗，黄骠马呼唤着蒙古勇士，黄骠马浑身都是力量，米那达。 己奔。